第十六回，观音院僧某宝贝，黑风山怪且袈裟。却说他师徒两个策马前来，直至山门首观看，果然是一座寺院。但见那层层殿阁，叠叠廊房，三山门外巍巍万道彩云遮，五福堂前艳艳千条红雾绕，两路松黄一林桂柏，两路松黄无年无际自清幽，一林桂柏自色有颜随傲立。又见那钟鼓楼高，浮屠塔峻，安禅僧定性，提树鸟音闲，寂寞无尘真寂寞，清虚有道果清虚。诗曰：上刹指缘隐翠窝，朝啼盛景赛娑婆。果然净土人间少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长老下了马，行者卸了担，正欲进门，只见那门里走出一众僧来。你看他怎生模样？头戴左鸡帽，身穿不垢衣，铜环双坠耳，绢带束腰围，草履行来稳，木鱼手内提，口中常作念，般若总归一。三藏见了，势力门旁道个问询，那和尚连忙打理，笑道：师瞻问：是哪里来的？请入方丈献茶。三藏道：我弟子乃东土钦差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经，至此处天色将晚，欲借上刹一宵。那和尚道：请进离坐。三藏方唤行者牵马进来，那和尚忽见行者相貌，有些害怕，便问：那牵马的是个什么东西？三藏道：萧炎，他的性急，若听见你说是什么东西，他就恼了。他是我的徒弟。那和尚打了个寒噤，咬着指头说：这般一个丑头怪脑的，何招他的徒弟？三藏道：你看不出来历，丑自丑，甚是自用。那和尚只得同三藏与行者进了山门。山门里又见那正殿上书四个大字，是观音禅院。三藏又大喜道：弟子屡感菩萨圣恩，未及叩谢，今遇禅院，就如见菩萨一般，甚好拜谢。那和尚闻言，即命道人开了殿门，请三藏朝拜。那行者拴了马，丢了行李，同三藏上殿。三藏展背赎身，扑胸纳地，往金像叩头。那和尚便去打鼓，行者就去撞钟。三藏俯伏台前，轻轻祷住。祝拜一毕，那和尚住了鼓，行者还只管撞钟不歇，或紧或慢撞了许久。那道人道：拜一毕了，还撞钟怎么？行者方丢了钟杵，笑道： 你哪里晓得，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。 此时却惊动那寺里大小僧人，上下房长老听得钟声乱响，一齐拥出道： 哎，那个野人在这里乱敲钟鼓。 行者跳出来， 戳的一声道：“ 是你孙外公撞了耍子的。” 那些和尚一见了，唬得跌跌滚滚，都趴在地下道：“ 雷公爷爷。” 行者道：“ 雷公是我的重孙嘞，起来起来，不要怕，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老爷。” 众僧方才礼拜，见了三藏，都才放心不怕。内有本寺院主请道：“ 老爷们到后方帐中奉茶。” 遂儿解缰牵马，抬了行李，转过正殿，进入后房，续了座次。那院主献了茶，又安排斋供。天光尚早，三藏称谢未毕，只见那后面有两个小童搀着一个老僧出来，看他怎生打扮。头上戴一顶毗卢方帽，猫晶石的宝顶光辉，身上穿一领锦绒偏衫，翡翠毛的金边晃亮，一对僧鞋攒八宝，一根竹杖浅云行，满面皱痕好似骊山老母，一双昏眼却如东海龙君，口不关风因齿落，腰驼背屈为金銮。众僧道：“师祖来了。”三藏躬身施礼迎接道：“ 老院主，弟子拜祭。” 那老僧还了礼，又各续座。老僧道：“ 世间小的们说，东土唐朝来的老爷，我才出来奉见。” 三藏道：“ 清造宝山，不知好歹，恕罪恕罪。” 老僧道：“ 不敢不敢。” 因问：“ 老爷，东土到此有多少路程？” 三藏道：“ 出长安边界有5000余里，过两界山，收了一众小徒，一路来，行过西潘哈毕国，经2个月，又有5-6千里，才到了贵处。” 老僧道：“ 也有万里之遥了。我弟子虚度一生，山门也不曾出去，诚所谓坐井观天，出朽之辈。” 三藏又问：“ 老院主高寿几何？” 老僧道：“ 师长270岁了。” 行者听见道：“ 嘿嘿，这还是我万代孙嘞。” 三藏瞅了他一眼道：“ 深言，莫要不识高低冲撞人。” 那和尚便问：“ 老爷，你有多少年纪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不敢说。” 那老僧也只当一句疯话，便不介意，也不再问，只叫献茶。有一个小信童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，有3个法兰祥金的茶盅，又一童提一把白铜壶，斟了3杯香茶，真个是色漆流蕊艳，味胜桂花香。三藏见了，夸爱不尽道：“ 好物件，好物件，真是美食美器。” 那老僧道：“ 无言无言，老爷乃天朝上国广揽奇珍，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？老爷自上邦来，可有什么宝贝，皆于弟子一观。” 三藏道：“ 可怜， 我那东土无甚宝贝，就有时路程遥远也不能带得。行者在旁道： 嘿，师父，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，不是件宝贝，拿与他看看如何？ 众僧听说袈裟，一个个冷笑。行者道： 哼，你笑怎的？ 愿主道： 老爷才说袈裟是件宝贝，言实可笑。若说袈裟似我等辈者，不止二三十件。若论我师祖在此处做了256年和尚，足有700-800件。 叫拿出来看看。那老和尚也是他一时卖弄，便叫道人开库房，头陀抬柜子，就抬出12柜，放在天井中，开了锁，两边设下衣架，四围牵了绳子，将袈裟一件件抖开挂起，请三藏观看。果然是满堂奇秀，四壁绫罗。行者一一观之，都是些穿花纳锦、刺绣削金之物，笑道： 哈哈哈，好好好，收起收起，把我们的也取出来看看。 三藏把行者止住，悄悄的道： 徒弟，莫要与人斗富，你我是单身在外，只恐有错。 行者道： 看看袈裟有何差错？ 三藏道： 你不曾理会的，古人有云，珍奇完好之物，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。倘若一经入目，必动其心，既动其心，必生其计。如是个未获的，所知必应其求，可也，不然则损身灭命，皆其于死，事不小矣。 行者道： 放心放心，都在老孙身上。 你看他不由分说，急急的走了去，把个包袱解开，早有霞光蹦蹦，上有2层油纸裹定，去了纸，取出袈裟，抖开时红光满室，彩气盈庭。众僧见了，无一个不心欢口赞，真个好袈裟，上头有千般巧妙明珠坠，万祥稀奇佛宝赞，上下龙须铺彩旗，兜罗四面锦烟边，提挂王良从此灭，身披魑魅入黄泉，托化天仙亲手制，不是真僧不敢穿。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，果然动了金心，走上前对三藏跪下，眼中垂泪道： 我弟子真是没缘。 三藏搀起道： 老院师有何话说？ 他道： 老爷这件宝贝方才展开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，岂不是无缘？ 三藏叫 掌上灯来，让你再看。 那老僧道： 爷爷的宝贝已是光亮，再点了灯，一发晃眼，莫想看得仔细。 行者道： 你要怎的看才好？ 老僧道： 老爷若是恩宽放心，叫弟子拿到后房细细的看一眼，明早送还老爷西去，不知尊意何如？ 三藏听说，吃了一惊，埋怨行者道： 都是你，都是你。 行者笑道： 怕他怎的？等我包起来，叫他拿了去看。但有疏于，尽是老孙管整。 那三藏阻挡不住，他把袈裟递与老僧道：“ 凭你看去，只是明早照旧还我，不得损无些许。” 老僧喜喜欢欢，找信童将袈裟拿进去，却吩咐众僧将前面禅堂扫净，取两张藤床安舍铺盖，请二位老爷安歇。一壁香又叫安排明早斋送行，遂而各散。师徒们关了禅堂，睡下不提。却说那和尚把袈裟骗到手，拿在后房灯下，对袈裟嚎啕痛哭，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，小信童也不知为何，却去报与众僧道：“公公哭到二更时候还不歇声，有两个徒孙是他心爱之人，上前问道：‘ 师公，你哭怎的？’” 老僧道：“ 我哭无缘，看不得唐僧宝贝。” 小和尚道：“ 公公年纪高大，法过了，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，你只需要解开看便罢了，何须痛哭？” 老僧道：“ 看得不长久，我今年270岁，空挣了几百件袈裳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怎么得做个唐僧？” 小和尚道：“ 师公差了，唐僧乃是离乡背井的一个行脚僧，你这等年高享用也够了， 倒要向他做行脚僧何也？”老僧道：“ 我虽是作家自在，乐乎玩景，却不得他这袈裟穿穿，若叫我穿得一日，就死也必也，也是我阳世间为僧一场。” 众僧道：“ 好没正经的，你要穿他的有何难处？我们明日留他住一日，你就穿着他一日，留他住十日，你就穿他十日，便罢了，何苦这般痛苦？” 老僧道：“ 纵然留他住了半载，也只穿得半载，到底也不得其长。他要去时，只得与他去，怎生留得长远？” 正说话处，有一个小和尚，名唤广智，出头道：“ 公公，你要得长远也容易。” 老僧闻言就欢喜起来道：“ 我儿，你有什么高见？” 广智道：“ 那唐僧两个是走路的人，辛苦之甚，如今已睡着了，我们想几个有力量的，拿着枪刀打开禅堂，将他杀了，把尸首埋在后院，只我一家知道，却又谋了他的白马行囊，却把那袈裟留住，只为传家之宝，岂非子孙长久之计耶？” 老和尚见说，满心欢喜，却才开了眼泪道：“ 好好好，此计绝妙。” 即便收拾枪刀，内中又有一个小和尚，名唤广谋，就是那广智的师弟，上前来道：“ 此计不妙，若要杀他，须看看动静。那个白脸的似一，那个毛脸的似男，万一杀他不得，却不反招疑惑。我有一个不动刀枪之法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” 老僧道：“ 我儿，你又何法？” 广谋道：“以小孙之见，如今换据东山大小方头， 每人要干柴一束，舍了那三间禅堂，放起火来，叫他欲走无门，连马一火焚之。就是山前山后，人家看见，只说他是自不小心走了火，将我禅堂都烧了。那两个和尚却不都烧死，又好掩人耳目，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？那些和尚闻言无不欢喜，都道：强强强，此计更妙更妙。遂叫各房头搬柴来，嘿，这一计正是弄得个高寿老僧该尽命，观音禅院化为尘。原来他那寺里有七八十个房头，大小有200余种，当夜一拥搬柴，把个禅堂前前后后四面围绕不通，安排放火不提。却说三藏师徒安歇一定，那行者却是个灵猴，虽然睡下，只是存神练气，朦胧着醒眼，忽听着外面不住的人走，喳喳的柴响风声。他心疑惑道：此时夜静，如何有人行的脚步之声？莫敢是贼盗谋害我们的？他就一咕噜跳起，欲要开门出看，又恐惊醒师父。你看他弄个精神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蜜蜂，真个是口甜为都，腰细深情，穿花渡柳飞如箭，拈絮寻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躯能负重，气气薄翅会成风。却自圆灵下钻出看分明，只见那众僧们搬柴运草，已围住禅堂放火哩。行者暗笑道： 哼哼，果依我师父之言，他要谋害我们性命，谋我的袈裟，故其这等毒心，我待要拿棍打他了。可怜又不禁打，一顿棍都打死了，师父又怪我行凶。罢罢罢，与他个顺手牵羊，将计就计，叫他住不成吧。 好行者一个筋头跳上南天门里，唬得个庞龙狗臂躬身，马照翁关空背，俱道： 不好了不好了，那闹天宫的主子又来了。 行者摇着手道： 列位免礼休惊，我来寻广目天王的。 说不了，却与天王早到，迎着行者道： 久阔久阔，前闻的观世音菩萨来见玉帝，借了四只公曹、六丁六甲并蝎帝等，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去，说你与他做了徒弟，今日怎么得闲到此？ 行者道：且休叙过，唐僧路遇歹人，放火烧他，事在万分紧急，特来寻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，快些拿来使使，即可返上。 天王道：你差了，既是歹人放火，你该借水救他，如何要避火罩？ 行者道：你哪里晓得旧理，借水救之却烧不起来，倒相应了他，只是借此罩护住了唐僧无双，其余管他，尽他烧去，快些，此时恐已无极，莫耽了我下边干事。 天王笑道：这猴子还是这等起不善之心，只顾了自家，就不管别人。 行者道：快着快着，莫要挑嘴害了大事。 那天王不敢不借，遂将诏递与行者。行者拿了，按着云头进到禅堂房脊上，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，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头坐，着意保护那袈裟。看那些人放起火来，他转眼诀念咒，往西地上吸口气吹将去， 一阵风起，把那火转刮得轰轰乱着，好火好火。但见黑烟默默，红焰腾腾，黑烟默默，长空不见一天星，红焰腾腾，大地油光千里赤。起初时灼灼金蛇，此后来微微血马。南方武器成英雄，回路大神施法力，造干柴烧烈活性，说什么碎人钻木，熟油门前飘彩焰，赛过了老祖开炉。正是那无情火法，怎今这游艺行松，不去而哉？反行助虐，风随火势，仗焰燕飞有千丈余高，火趁风威挥蹦上九霄云外，乒乒乓乓，好便似残年爆竹，泼泼拉拉，却就如军中炮声，烧得那当场佛像莫能逃，东院伽蓝无处躲，胜如赤壁也鏖兵，塞广阿房宫内火。这正是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。须臾间，疯狂火盛，把一座观音院处处通光。你看那众和尚搬香抬龙，强桌端锅，满院里叫苦连天。孙行者护住了后面方丈，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，其余前后火光大发，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，透壁金光照耀。不期火起之时，惊动了一身兽怪。这观音院正南二十里远近有座黑风山，山中有一个黑风洞，洞中有一个妖精正在睡醒翻身。只见那窗门透亮，直到是天明，起来看时，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。妖精大惊道： 呀，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，这些和尚好不小心，我看时与他救一救来。 好妖精纵起云头，急至烟火之下，果然冲天之火，前面殿宇皆空，两廊烟火方灼。他大拽步撞掉进去，正呼唤叫去水来，只见那后房无火，房脊上有一人放风，他却情之如死。急入里面看时，见那方丈中间有些霞光彩气，台案上有一个青毡包袱，他打开一看，正是一领锦兰袈裟，乃佛门之异宝，正是财动人心。他也不救火，他也不叫水，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，拽回云部，竟转东山而去。那场火只烧到五更天明，方才灭息。你看那众僧们赤赤兢兢，啼啼哭哭，都去那灰门寻铜铁，拨斧炭，铺金银，有的在墙框里山搭窝棚，有的赤壁跟头支锅造饭，叫冤叫屈，乱嚷乱闹不提。却说行者取了避火罩，一筋斗送上南天门，交与广目天王道： 谢见谢见。 天王收了道：大圣至诚了，我正愁你不还我的宝贝，无处寻讨，且喜就送来也。行者道： 老僧可是那当面骗问之人，这叫做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 天王道：许久不面，请到宫少坐一时，何如？行者道： 老僧比在前不同，烂板凳高谈阔论了，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闲，荣幸荣幸。 即辞别坠云，又见那太阳星上，竟来到禅堂前， 摇身一变，变做个蜜蜂，飞将进去。到了本相看时，那师傅还沉睡里。行者叫道：“ 师傅，天亮了，起来吧。” 三藏才醒觉，翻身道：“正是。”穿了衣服，开门出来，忽抬头，只见些倒壁红墙，不见了楼台殿宇，大惊道：“ 呀，怎么这殿宇巨幅都是红墙，何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还做梦嘞，今夜走了火的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怎不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是老僧护了禅堂，见师傅浓睡，不曾惊动。” 三藏道：“你有本事护了禅堂，如何救不救别房之火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好叫师傅得知，果然依你昨日之言，他爱上我们的袈裟，算计要烧杀我们。若不是老孙知觉，到如今皆成灰骨矣。” 三藏闻言害怕道：“ 是他们放的火吗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是，他是谁？” 三藏道：“ 算不是怠慢了你，你干的这个勾当。” 行者道：“ 老孙是这等被拦之人，干这等不良之事，实实是他家放的。老孙见他心毒，果是不曾与他救火，只是与他略略助些风的。” 三藏道：“天哪，火起时只该注水，怎转注风？”行者道：“ 你可知古人云，人没伤虎心，虎没伤人意，他不弄火，我怎敢弄风？” 三藏道：“ 袈裟何在？敢莫是烧坏了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没事没事，默念默念，管心还你袈裟就是了，等我去拿来走路。” 三藏才牵着马，行者挑了担，出了禅堂，竟往后方丈去。却说那些和尚正悲切间，忽的看见他师徒牵马挑担而来，唬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：“ 冤魂索命来了。” 行者喝道：“ 什么冤魂索命？快还我袈裟来。” 众僧一齐跪倒，叩头道：“ 爷爷呀，冤有冤家，债有债主，要索命不干我们事，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，莫问我们讨命。” 行者戳的一声响：“ 我把你们这些该死的畜生，哪个问你讨什么命，只拿袈裟来还我走路。” 期间有两个胆量大的和尚道：“ 老爷，你们在禅堂里烧死了，如今又来讨袈裟，端的还是人是鬼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这会孽畜，哪里有什么火来，你去前面看看禅堂，再来说话。” 众僧们爬起来往前观看，那禅堂外面的门窗隔扇更不曾撩着了半分，众人悚惧，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，行者是尊护法，一齐上前叩头道：“ 我等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人下界，你的袈裟在后面方丈中老师祖处理。” 三藏行过了三五层拜壁破墙，嗟叹不已，只见方丈果然无火。众僧抢入里面叫道：“ 公公，唐僧乃是神人，未曾烧死，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的，趁早拿出袈裟还他去也。” 原来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，又烧了本寺的房屋，正在万分烦恼焦躁之处，一闻此言怎敢答应，因寻思无计，进退无方，拽开布，弓着腰往那墙上着实撞了一头，可怜只撞得脑破血流，魂魄散，咽喉气断，染红纱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勘探老衲性愚猛， 枉做人间一寿翁。欲得袈裟传元氏，岂知佛宝不凡同。但将容易为长久，定是萧条取败功。广智广谋成甚用，损人利己亦常空。慌得个众僧哭道：“ 师公已撞杀了，又不见袈裟，怎生是好？” 行者道：“祥世如等倒藏起来，都出来，开具花名手本，等老孙逐一查点。” 那上下房的院主将本寺和尚、头陀、姓童、道人进行开具手本二张，大小人等共计230名。行者请师父高坐，他却一一从头唱名搜检，都要解放一斤，分明点过，更无袈裟。又将那各房头搬抢出去的香笼物件从头细细寻遍，哪里的有踪迹。三藏心中烦恼，懊恨行者不济，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咒，行者扑得跌倒在地，抱着头十分难进，直叫：“ 默念默念，管寻还了袈裟。” 那众僧见了，一个个战兢兢的上前跪下劝解，三藏才合口不念。行者一咕噜跳起来，耳朵里撤出铁棒要打那些和尚，被三藏喝住道：“ 这猴头，你头疼还不怕，还要无礼，休动手，切莫伤人，再与我审问一问。” 众僧们磕头礼拜，哀告三藏道：“ 老爷饶命，我等委实的不曾看见，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。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，只哭到更深时候，看也不曾感慨，思量要图长久，做个传家之宝，献计定策，要烧杀老爷。自火起之后，狂风大作，个人只顾救火，搬抢物件，更不知袈裟去向。” 行者大怒，走进方丈屋里，把那柱死鬼尸首抬出，选包了细看，浑身更无那件宝贝，就把个方丈掘地3尺，也无踪影。行者存量半晌，问道：“ 你这里可有什么妖怪成精吗？” 院主道：“ 老爷不问，莫想得知。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凤山，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，我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，他便是个妖精，别不甚乎。” 行者道：“ 那山离此有多远近？” 院主道：“只有20里，那望见山头就是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师父放心，不须讲了，一定是那黑怪偷去无疑。” 三藏道：“他那乡离此有20里，如何就断的是他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不曾见夜间那火光腾万里，亮透了3天，且休说20里，就是200里也照见了。锁定是他见火昆咬，趁着机会暗暗的来到这里，看见我们袈裟是件宝贝，必然趁红炉去也。等老孙去寻他一寻。” 三藏道：“你去了时，我却何疑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这个放心，暗中自有神灵保护，明中等我，叫那些和尚服侍。” 急唤众和尚过来，说道：“ 汝等着几个去埋那老鬼，找几个服侍我师父，看守我白马。” 众僧领诺。行者又道：“ 汝等莫顺口答应，等我去了，你就不来奉承，看师父的要移颜悦色，养白马的要水草调匀，假有一毫差了，照依这个样棍与你们看看。” 他撤出棍子，照那火烧的砖墙扑的一下，把那墙打得粉碎， 又震倒了七八层墙。众僧见了，个个骨软身麻，跪着磕头滴泪道：“ 爷爷宽心前去，我等竭力前心，供奉老爷，绝不敢一毫怠慢。” 好心者即纵筋斗云径上黑风山，寻找这袈裟，正是那金蝉求证出荆棘，杖膝头膝射翠微，虎豹狼虫行处有，工商侍客见时喜，路逢异国余僧渡，权杖齐天大圣威，火光风声禅院废，黑熊夜道锦兰衣。毕竟此去不知袈裟有无，吉凶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